室外气温是21度。 没有承诺，却被你抓得更紧。没有了你，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。我付出一生的时间，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在我心里跳不出来，拥抱 今朝嚟星期二朝清晨爽利节目咧，有啱啱嚟听嘅伍思凯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。早晨，早晨，一路到六点半之前咧，都有我同你一齐，都多谢你同我一齐共度呢一个早上啊！ 咁啊，朝头早起身咧都蒙查查一片，咁啊，当然啊，包括系可能瞓到睡眼惺忪啦，起身啊，如果仲有眼屎胶住嗰啲咧，就更加朦胧吓。就算冇嘅时候咧，起身嗰刹那系去翻呢个现实嘅时间嘅时候咧，都需要短短嘅一个适应嘅。慢慢一切回复正常嘅时候咧，就系实实在在知道新嘅一日开始啦吓。喺星期二嘅呢一日咧，天气方面咧，有一股温暖潮湿嘅海洋气流啊，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有雾嘅天气。本港方面，今朝早港内嘅能见度降至2000米左右，而横澜岛更降至100米以下。此外，位于华南北部嘅冷锋正系逐渐向南移动，预料会喺星期三早上横过沿岸地区。系啦，咁即系咧，天文台亦都预告咗喺星期三嘅时候咧，天气会转凉啊。咁啊，今日天气嘅预测咧系就大致多云同埋有雾啦，亦都有几阵骤雨，最高气温有25度，同寻日差唔多。咁啊，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噶，雨势渐转频密，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。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，初时雨势有时颇大，同埋有雷暴。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，间中有骤雨。室外温系21度，相对湿度都高啊，95%啊。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，强度属于中等。对唱的一首情歌，黄品源、莫文蔚。那么爱你为什么？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，是看破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 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，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，是看破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？我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 那么爱你为什么？黄品源同埋莫文蔚，早晨啊，时间一分一秒去到五点搭四啊。微微凉风， 微风曾轻轻倚我肩，伴我看雨天，而当天的风和当天的曾在这一处跟我追雨点，微风仍喜欢倚我肩，伴我看雨天，而今天的风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，偏偏喜欢经这街道和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圃，难从十状日一丝半丝片段延续，已是停下了的拥抱，微风之中千叶随飘动，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，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，当天的风和当天的你曾在这一处跟我追雨点，微风仍喜欢倚我肩，伴我看雨天，而今天的风和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，偏偏喜欢经这街道和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圃，能从十状日一丝半丝片段延续，已是停下了的拥抱，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动，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，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，微风之中随飘动，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，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动， 今日系会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啊！刚才嘅孙明光， 呢首叫做《微风中》。朝头早有啲微微凉意，咁去跑下步都冇咁热啊。 寒日半倚山背后，斜阳共我陪伴你，即使有时骤雨下，可曾退避？ 骤雨中的阳光的女主角自己唱翻版本，以前听惯的曾路德啊。 缘分到身边，不要问为何，谁会许他骤然地过？乍相逢，彼此爱慕，来心清楚。缘分要消失，不要问为何，唯叹一声为何是我。缘尽了不会恨，只想问何必相识过。不必管谁人负了我，怎计得那么多？他的心倘不属我，错过了没盼奈何。缘分已消失，不会问为何，谁怕一生淡然度过。缘分都相爱慕，不必理会曾否相识过。唯叹一声为何是我，缘尽 谁人负了我，怎计得那么多，他的心倘不属我，错过了没他奈何，缘分已消失不会问为何，谁怕一生淡然度过，缘分都相爱慕，不必理会曾否相识过， 蔡枫华的好听的歌曲其中一首，个人认为这首叫做何必曾相识，转头再见你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。医管局更新两款新冠口服药物的临床指引，适用范围会扩大至到60岁或者以上病人和严重免疫力不足人士。不论有关病人有没有接种新冠疫苗，以及60岁以下未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高风险人士，医管局说会尽量为合适的病人处方有关口服药，但医生同时需要根据病人的临床情况，包括身体状况和出现病征的日子等因素，作出临床判断，以減低服用有關藥物之後出現不良反應的機會。旅發局說，預計下半年旅客數字才會有較為顯著的增長，今年全年訪港旅客預計大約為960萬人次，是2019年數字的兩成。旅發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時說，等到疫情舒缓之后，马上重推想你游香港和想你住活动。旅发局计划稍后推出想你游邮轮公海游版，为支援有意在香港营运邮轮公海游的邮轮公司，将运用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的2000万，预计大约40000名本地公海游的邮轮乘客、邮轮公司同旅行代理商受惠。旅发局计划在跨境旅游逐步恢复之后，向大湾区旅客推介香港邮轮体验，并同其他区内港口合作，共同推广大湾区内的邮轮旅程。中国驻东盟大使邓石君说，中国愿意同东盟国家继续努力，力争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。邓石君在雅加达举行视像记者会说，受新冠疫情影响，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有所迟滞，但中国和东盟国家努力克服困难，以灵活方式推进磋商，并不断取得积极的进展。他又说，乌克兰局势为东盟国家带来重要启示，任何国家不能够只是追求自身或者单方面的绝对安全，绝不能允许域外大国在本地区引入集团对抗，更加不允许将地区国家当作集团对抗和地缘博弈的工具。俄罗斯莫斯科一个法院裁定 Meta 从事极端活动的罪名成立，法院同时宣布即时禁止公司旗下社交媒体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在俄罗斯运作，裁决不影响公司旗下通讯软件 WhatsApp， 因为这一款软件并非是用作发布公开声明。 Facebook 因为限制用户接触俄罗斯传媒，早前已经被俄国当局禁制， Meta 其后放宽仇恨言论政策，容许乌克兰用户发帖文，呼吁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士兵使用暴力。 Instagram 亦被封禁， Meta 其后修订指引，

或者不是成功啦，完成了你已经很开心。一件事的完成有时都要经很多个波折，那些波折其实是一个考验，你搞定得到的时候亦都是跟自己跨进一步，解决了一些困难，才能够一步一步地去迎难而上。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，而在这几年的疫情里面，就大家的人生在疫情那里呢就一模一样，我们怎样去战胜逆境。星期二的清晨五点踏八，气温21度。 如那朵出水芙蓉，芬芳似水早欲别，唇像透明的桃红，在我心微微轻碰。人有点娇小玲珑，一股渗出的魅力，能令我天天记着你，偷偷爱意默默送。从此忘掉不了似冰的我，被你打动，谁知梦里烟红，迷惑是你闯进梦中。水芙蓉，欣赏却不敢乱动，涂着太阳的桃红，像暖风微微吹送。无意中转身回眸，方知这刻不是梦，还是我单思爱着你，根深蒂固默默中。从此忘掉不了似冰的我，被你打动，谁知梦里烟红，迷惑是你闯进梦中。忘掉不了似冰的我，被你打动，谁知梦里烟红，迷惑是你闯进梦中，天天将我哄。 从此忘掉不了似冰的我，被你打动，成个冰块咁硬嘅时候都能够被你打动，嗰个人喺你心目中一定有一个好重要嘅分量。边个嗰个钟镇涛嘅梦里烟红，喺梦境里面有时都知道自己真係在梦中，甜蜜嘅梦嘅时候真係唔好想去断，唔好俾人嗌醒啊。残梦又点呢？ 远是像远山雾迷蒙，千里雾飘送。如若地心可相通，会明白爱意浓。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，使我亦感伤痛。 若互相倾心声，会感到一切轻松。浓情蜜意隐藏心中，愿你有天必然猜中。人站到千里外，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。远是像远山雾迷蒙，千里雾飘送。如若梦境不相同，我枉有热情梦。 有时望见轻你露愁容，使我亦感伤痛。如若互相倾心声，会感到一切轻松。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，愿你有天必然猜中。人站到千里外，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。远是像远山雾迷蒙，千里雾飘送。如若梦境不相同，我枉有热情梦。谁在夜深苦追忆，眷恋半段残梦。 远时像远山雾迷蒙，朦胧一片的时候，有时看得不清楚，有一个意会意境都 OK 啊。关正杰的残梦，早晨，现实的时间啦，是回到这个实在的这一天的清晨时间，现在5:47了。今日天气方面，大致是多云有雾，亦都有几阵骤雨，最高气温大概25度，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，雨势渐转频密，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，指望星期三显著转凉，初时雨势有时颇大，同埋有雷暴，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，间中有骤雨。现时气温21度，相对湿度96%。咁啊，喺呢个春天时分都朦胧一片，因为湿吓，有一股温暖潮湿嘅海洋气流咧，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有雾嘅天气。本港方面，今朝早港内嘅能见度降至2000米左右，而横澜岛更降至100米以下。此外，位于华南北部的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，预料会在星期三的早上横过沿岸地区。 蒙蒙雾蔽天，看春雨绵绵，潺潺的雨洒洒不断，雨不洒花，花不艳。问你怎发现，巨浪云来甜碎了未见面。云下聚满天，看山岭绵绵，炎炎夏似火般娇艳，山光水色轻扑面，傲笑于世上。 少年豪情，傲气尽展现。茫茫万里烟，盖千里稻田，红红叶似火般娇艳，风吹柳水飘满地，是那秋天意，令人容颜易老又困倦。云聚满天，看霜雪绵绵，茫茫白雪冷风破灭，风里叹息伤鬓白，白了少年头，路途寻到尽处没转面，回头望昨天。人曾带走一片叶，风吹雨打亲体验，路已不可辨，问谁提仗了命与运。 徐小凤的春夏秋冬四季都有不同的一个情况，春天呢就比较湿的感觉，湿得来跟住在迟些有一些闷热的感觉。春分在刚刚的星期日的时候就是24节气的春分，春分时节就是天气慢慢转暖了，雨水又相对增多，而且也非常潮湿。香港呢个时候嘅，即系雨量虽然唔多，但系成日都系湿湿立立咁嘅感觉吓，所以咧屋企嘅抽湿机应该可能都好多人开咗，都好多水啊，呢啲嘅水啊，即系银纸嘅多水就 O K 啦。喺呢个疫情期间，咁啊香港嘅天气喺春天嚟讲湿气都好重啦，咁有啲好烦恼嘅嘢就系啲衫咧晾极都唔干啊，假如你有干衣机就会用啦。但是干衣机干得多啲衫呢，一来又会好嘥电啦，二来就是有啲衫又唔系唔适合去用干衣机去干，真系要天然凉啊。咁而抽湿机多嘅时候你要成日不断去倒水啦，墙嗰啲湿气你都见到，喺啲窗台嘅地方呢都要留意啦，平时或者冇乜留意。如果系喺落个雨呀或者好湿嘅时分呢，都真系好湿落嘅感觉，即系快啲去清洁。如果唔系啲嘢呢慢慢噏到霉啊，而湿喺我哋人体里面呢，成日都话湿气重，湿气重呢就会令到自己好攰啊，唔系好够精神啊。咁所以呢啲时候呢，有啲人如果系有啲旧患啊、关节炎等等嘅呢，都会有啲痛啦，或者哮喘啊、鼻敏感，喺呢啲情况呢都会多啲嘅。咁所以我哋真系要呢个好好嘅有养生之道，听多啲星期二嘅时候，我哋有崔博士呢就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健康之道啦，亦都有啲主题讲嘅时候去針對翻有啲咩好好嘅湯水啊、食療啊等等咁樣。咁今日會講咩咧？都繼續係講緊呢個汗嘅問題啊。今日咧就會講到黃汗，乜嘢叫做黃汗呢？保持身體乾爽，會食一啲驅濕嘅嘢，運動咧都係一個好好嘅驅濕嘅方法啊。春雨绵绵，因嚟春雨还到。 情情怨怨在春雨里，愁愁恨恨在弯道边。遥目到风光似冰霜，难断春雨。春雨里，明明 难断，心里恨绵绵。 恩妮的春雨幻道，从来都是情爱的事都是很困扰每一个人的心中啊。可以令你开心，令你快乐，但也有些时候令你会很伤痛，要忘尽心中情， 忘尽心中情，遗下爱与痴，任笑声送走旧愁，让美酒洗清前事，四海家乡事，何地我冷知，唇已吹穿心自愈，任脚走赤躯随遇，难分醉醒半世就容易，始终胜负只有天知，失为我事，昨天种种梦难忘，再有诗就与他永久别离，未去想那非我事，世就容易，始终胜负

黄是黄色的黄。 黄色的黄。 那到底是什么呢？稍后讲啦，就先来那个金句，等大家可以记得更清晰先。 临床症状多罗罗，中医鉴别辨清楚。 其实呢，主要就话俾大家听，中医鉴别呢就係要好仔细去鉴别嗰样嘢，清楚认清系乜嘢，然之后对症下药咁解下。 係啦，我哋有所谓辨证论治嘛，呢、这个辨呢就係辨证嘅辨。 係。好啦，嗱，黄汗系咩嚟嘅呢？ 嗱，有啲人呢，当佢去完街返屋企换衫除衫嘅时候，咁发现呢嗰啲浅色嘅衣物上面呢，好多时候会有黄色嘅汗迹。 啊，咁就係呀，係呀。 尤其是有呢多汗的部位，譬如头面部和旮旯底， 嗯，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的，甚至有些呢就啊死了，我身体有什么事呢，就开始担心了。 哦，就是其实那些黄汗即是染了色落衣服，是不是？ 没错，那些衣服变黄了。嗯， 是。 但其实黄汗呢是一个中医病名来的，就是说你出汗的时候呢是黄色的，而且呢是染到那些衣物的。 嗯， 一本书《金匮要略》这么说， 黄汗之为病，身体肿，发热汗出而渴，状如风水，汗沾衣，色正黄如柏汁。 这个风水就不是看风水的风水， 嗯， 就是因风令到身体有些水肿，有些水积住在那里的。 是。 显示黄汗是因为汗出而令到那些水热互相屈在肌表那里，令到我哋身体咪肿啦，都发热啦，屈耐咗发热啦，汗出，而且咧系黄色，好似嗰啲黄柏汁液咁嘅颜色嘅。 系，咁点解会有黄汗嘅咧？个成因系咩咧？吓， 古代有啲医家认为黄汗咧同黄疸病系有关嘅。 嗯， 譬如一本书《正因墨治黄疸论》系咁讲嘅： 黄汗之症，眼白黄，面皮黄，汗出染衣，如黄柏汁。 另外呢做一本医学深悟亦都咁讲。 出汗染色，名曰黄汗，皆阳黄之类也。 那就直接呢将黄汗呢归纳入黄疸病，即係话我哋身呢同埋眼睛呢都会发黄啦。喺一啲急慢性嘅肝炎入面呢好常见嘅。 係。 一种阳黄症，阳黄症就黄到令那种，这种症入面。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黄疸病，所以我们就不论述这方面的资料了。 都是讲回汗， 黄汗。 嗯， 当然如果你发现出汗黄色，又见到身体又黄，眼睛都黄的时候，就应当就去看医生的了。 有晒个表征喺度，你要快啲睇医生啦。 睇个肝有冇事先最紧要。系 系 讲翻黄汗啦。嗱，我哋喺临床上一般咧就可以见到两种症型嘅， 系 就系咧形为痈闭同埋湿热蕴积。 咁啊，逐样讲先啦吓。形为痈闭系点咧？ 多数系因为咧落雨，天时冷，尤其是咧淋到啲冷雨啊，湿咗，又或者咧平时咧用啲冻水嚟冲凉啊，有时天时冻嘅时候咧。就是动一动啦，令到我们的肌肤呢就闭屈啦，收密晒，营卫之气受压不舒，即是说保卫我们身体抗病的能力啦，同埋我们的精微营养物质啊，血液入面的一类嘢呢，大家呢都已经失咗个协调性啦，因而呢就见到呢我们会发烧，个身呢就肿咗，同埋呢觉得好重嘅皮肤呢好像有些重行的感觉， 即是矮咬的感觉， 矮咬啦， 是不是类似这样？ 应该是啦， 啊， 会口渴，小便不利，我觉得不是很畅顺。那 医治的方法是怎样？ 它屈住嘛，所以我们宣通屈滞，调和营卫。 那湿热蕴积是怎样 呢？这个呢就由于呢感受了湿热之邪，有些外感，又湿又热，不能够及时清除，又或者呢我们本身呢入面都已经有湿噶啦，个人咧成日困困重重咁样嘅，咁咧呢啲湿困咗耐咗就会屈久化热，湿热积埋喺入边去唔到，咁就喺入边蒸出嚟咯，喺入边咧熏蒸啦，咁啊热逼汗出啦，咁所以啲汗出嚟嘅时候咧就会黄，又会发热，口苦，就冇乜胃口，同埋咧嗰啲肋骨嗰啲地方咧就会痛啊。咁呢啲都係湿热嘅表现啦。正如呢医中金鉴咁讲嘅。 黄汗微肿皆湿热。咁嗰个医治方法又点啦？ 因为有湿热嘛，所以我哋呢就係去啲湿热，清热利湿啦。仲有喎，喺临床上呢有时见到只係出汗呢係黄色， 染到啲衣物，就冇其他头先提过嗰啲症状噶噃。 系。 咁呢啲咧，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就建议可以用一条叫做慢清散嚟治疗嘅。 慢清散治疗咁系点样样噶？ 嗱，我哋喺汤水篇嗰度咧就会介绍佢嘅。 哦，即系稍后讲嗬。 系啦。 OK， 咁嗱，现代医学又点睇啦嗬？ 嗱，现代医学有一种咧比较少见嘅疾病啊，叫做色汗症，即系有颜色嘅色。 系。 嗱，色汗嘅颜色除咗黄色之外咧，仲可以见到咧红色嘅血汗，好似血汗钱嘅血汗。 系系。 啊，蓝色嘅汗， 系， 同埋绿色嘅汗。 哇，即系好似交通灯嘅颜色都有齐喎。 系啊，好似外星人啲血咁啊。 嗯， 不过咧都系黄汗比较多见嘅， 系， 任何年龄都可以发生，而且咧以头面部比较多，又冇其他症状 嘅 噃。 哦，不过话时话，即系如果红色嘅汗好惊嘅，初初立落去咪以为系流血咁样吓。 其实咧呢啲色汗嘅原因有几种嘅， 嗯， 包括咗大汗腺的功能失调，譬如说呢积聚了一些产生色素的细菌，它引起了这些色汗。 嗯， 就过敏体质，这些过敏体质那些汗多数呢，如果是出有色的话就是血汗。 是。 因为过敏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血管就扩张，而血红素啊，即是红血球里面的色素呢，可能呢就会渗入了那些汗腺那里，所以流出来的汗就是红色咯。 嗯。 啊，还有吃了某些药物啦，或者注射了某些药物或者染料呢引起的，譬如说注射了一种美蓝这种物质呢，就令到你的汗是青色的吧。 哦， 对于这些色汗症呢，其实至今呢还未有有效的疗法，当然你找出个原因最重要啦。我们中医的黄汗呢和刚才介绍的色汗症呢是有些类似之处的。 嗯，其实个方法呢就是要想想我怎样可以止到啲汗咯，是不是？ 是不出来就看不到啲颜色啦。 啊，是啦是啦。 介绍一条清热止汗汤。 是好好啊。 一个人量的。 嗯。 材料呢有蔓荆子十克。这个蔓荆子呢又叫蔓青子，做花头又青色的青。 刚才你所提的话蔓青散那个是不是大家类同的东西？ 是啦。咁蔓青散入边咧，用嘅系蔓青根，就唔系种子啦，系，用嗰个植物嘅根。 系， 咁啊用60克，蔓青子就用10克，是但一样啦。 嗯， 仲有罗道根须60克，黄芪即系北芪10克。 系， 啊，再讲一次啦，蔓荆子10克，或者用蔓青根60克。 如果啲人话我两样都摆得唔得？ 可以试嘅，冇问题嘅。 OK 吓， 罗道根或者罗道根须60克，北芪10克，将啲材料略略。冲洗下啦，最主要去咗啲尘污啦，就用六碗嘅清水猛火煲滚咗，收慢个火，煲多9个字左右就可以饮用噶啦。 好啦，个功效喺边度咧？ 嗱，蔓荆子系疏散风热、凉肝明目；罗道根须咧就益阴止汗、健脾和胃； 系， 北芪就益气升阳、固表止汗。夹埋晒咧，就系可以疏散风热啦，同埋固表止汗啦。 嗯，好啊！如果对于成日经常都出好多汗嘅啲朋友咧，就可以试下啦。呢个系咪大人细路仔都啱饮噶？ 呢个啱嘅，可以。 嗯，好啦，咁啊，去到我哋又讲下啲咩小 tips， 等大家可以参考下。 嗱，我哋汤水咪讲过呢个蔓荆子嘅，叫蔓青子。咁呢个系咩嚟咧？系中医嘅辛凉解表药，即系可以解下嗰啲咧热性嘅感冒嘅。 嗯。 咁佢个味咧系辛苦，辛苦命嘅辛苦，凉性嘅，有疏散风热、清理头目、驱风性湿嘅作用。适用喺边啲地方咧？就系，风热感冒啊，就目赤肿痛啊，即系眼都红红肿肿痛啊。 嗯， 湿痹啊，有啲湿困咗啊，令到咧有啲痹症，好似风湿咁样嘅，同埋咧嗰啲腰膝酸痛啊。 嗯， 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就推荐咗一条蔓青散。是用来治疗什么呢？治疗黄汗的。蔓青散其实出自一本书叫《圣济总录》，在第94卷是用来治疗一些阴散肿缩的。药物组成就是用蔓青根，就不拘多少的，将它中碎了，就变成一些散，再用温水调了它，我来查一些患处的。这本书《圣济总录》在另外一卷108卷亦都有一条蔓青散，处方呢就是用蔓青子4两，蛇蜕2两，蛇嗰啲皮啦，就将它烧成灰先。 哦，真系烧住佢噶， 烧到它变咗灰啦， 系 捞匀咗啦，就用温酒送服嘅，系医咩咧？就肝虚啦、风邪攻木啦、木晕啦、 同埋咧睇嘢睇得唔清楚嘅。 嗯， 但我哋今日介绍嘅汤水咧，就是、利用北芪同埋罗道根须先收寒先。 嗯， 好似你咁讲啦，收啲寒佢。 系 就用万青子咧清热去湿，希望能够咧制止到啲黄汗啦。 嗯，咁呢啲多饮都冇坏嘅系嘛？ 我饮到冇事咪唔饮啦。 O、okay, K， 好啊。我哋又有另一個 tips 啦，就係、是、大家都好想知多啲點樣可以防疫，令到自己健健康康咧。今次有個咩防疫小 tips 啦嚇？ 係嗱，我哋知道呢輪咧，因為個疫情日趨嚴峻啦，咁、所以大家聽到哇，邊一隻中西成藥對於新冠肺炎有防治作用，大家就鬥搶啦。 係啊，大家去中西藥都買啊嚇。 係啊，咁買到藥擺喺屋企咧，就安心啲啦，係咪？ 係啊，係啊。 其中有一款中药配方叫做莲花清瘟胶囊，大家都听到熟的了、這個、 是啊，这个直情是全城都挺轰动下、 啊、这个是重点抢购的目标之一的、 嗯 啊、今天呢我就不打算讲解莲花清瘟有什么功效、啊、大家这轮都听到熟晒的了。 其实以前我们都有提过了， 有提过的、在节目里面也都介绍过的、不过我想提出一个真实个案就给大家参考一下的。啱啱過去嗰個農曆年之前啊，就有一位咧，我認識得嘅十四五歲嘅小妹妹，佢、就要翻英國寄宿學校嗰度翻學啦。 係 點知到步冇幾多日咧，就喺1月16日啊，即係今年嘅1月16日咧，就打電話俾父母，就話因為咧佢個同房有個竹升妹啦，確診咗呢個 Omicron。 係 自己咧同佢傾咗一輪偈之後咧，到夜晚就覺得喉嚨痛啦。 嗯， 不過咧就冇發燒，亦都冇頭痛。 係。 學校咧就冇咩可以同佢哋做嘅，就係、是、派個快速測試包俾佢哋，就嗌佢哋咧自己做測試，咁一做就係陽性啦，亦都冇任何治療嘅， 係即係得個知字嘅啫， 係啊，得個知字就吩咐佢哋咧嗱留喺房入邊要自我隔離， 係 每日咧都做一次快速測試，飲多啲水休息一下咁啦，好彩咧呢、這個小妹妹就帶備咗一啲蓮花清瘟喺身邊， 係 根據指示咧就嚟服食啦，啊第二日就已經。覺得喉嚨痛咧就減輕咗啦，咁咧每日都係咁食，一路食咧一路個喉嚨痛咧就越嚟越咧舒服咗。 嗯， 直到第四次啊，即係1月19日，即係第四日啦，個檢測已經係陰性咯。 嗯， 頭尾四日咁啊，成個人嘅狀態已經好轉咗，喉嚨冇事啦，可以唱歌，又冇氣促，啲嗅覺味覺咧完全正常嘅。 係， 而提過嗰同房嘅竹升妹咧。因為唔信中藥啊， 佢就唔食啦。 係啊，佢唔肯食。呢個小妹妹好好嘅，佢都願意同佢分享嘅。 係， 佢唔食，咁啊，淨係食必理痛。 嗯， 咁啊，過多幾日都係好翻嘅。咁但係聽講嘅嗅覺、味覺咧，一路都係減退，未恢復嘅噃。 係啦，因為佢唔相信啦。咁雖然都係最後會康復，但係嗰個時間就耐咗咯，嗬。 冇錯啦。 咁下個星期二啊，講咩汗咧？喺崔博士， 我哋講一種好特別嘅汗，叫絕汗啊。 係。絕望的絕啊， 冇錯啦，絕交絕望嗰個絕啦。 啊，咁到底咩叫絕寒呢？係點嘅咧嚇？咁下個星期二大家繼續收聽啦。下個星期二朝見你啦，崔博士，拜拜。 拜拜。 歸去來兮，漸遠郊牧，是多少。轻轻地摸，让我满手的喉间摸进你的袖，你的袖。回去来兮。

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， 各位早晨，欢迎收听三月二十二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。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。早晨，刘国华。 早晨，潘洁平。各位早晨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，嚟紧一个月，如果疫情冇反弹，大部分防疫措施有机会喺下个月二十一号起分三阶段放宽。食肆会喺第一阶段恢复晚市堂食，去到十点，最多四人一台。酒吧、泳滩就会喺第二阶段重开。幼稚园、小学同埋国际学校最快四月十九号恢复面授课堂。留意稍后的特色环节。 政府宣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路线图，亦都是解除九个国家的禁飞令。有传染病专科医生就认为，要求返港人士打齐三针会比较好。至于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方面，他就认为现时香港感染人口已经大增，疫苗接种率亦都提升的话，仲亦都是有这个条件去做放宽的。一阵间会听下他的意见。 行政长官昨日在记者会亦都提到，暂缓推行全民强制检测计划。据知内地同本港专家都认为，全民强检应该在疫情爆发初期或者未阶段进行，目前不应该将有限资源投放在全民检测，加上香港社区组织能力较弱，难以达到全民筛查。一阵听下市民和立法会议员有什么意见。 疫情之下，本港的旅游业受到沉重打击，旅发